车子缓缓打开，你慢慢走来，我竟然看着你发呆。你刚刚 say 个 hi， 没位坐下来，我想叫旁边的离开。我车票都还在，心却在窗外，因为你一下的站台，远远的看着你点点头这一开，你一句话我怕窗离开。你瞬间掉了出来，我才明白是那个陪伴的女孩，这么多年彼此竟然没认出来，是你变美还是我变帅。你经过花就开，离开雨就来，这里适合谈个恋爱。如果我要一个梦幻的开场白，没有比你更美的对白。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，有点闲，也许能陪你走一圈，等你的父母都见，吃几口麻酱面，也许还能打个鸡血。想见的麦芽天，爱是的脸，你提到多年前的暗恋，你剪下校园毕业册的那一页，是因为我在照片里面。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，书店借我课本的是你，原来看我被雨滴的那天帮我撑伞的是你。教课的那一天，花朵那一天，教室那间我已看见，消失的下雨天，我想再听一遍，我应该对你唱着今天。送你到家门外，我才明白原来你早已有人疼爱。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，我会为了你把伞撑开。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，我却不在，转身离开。